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二十集。 李寻窝在椅子里，淡淡的嗯了一声。 嗯，接着说。 朱韵拿出纸和笔，涂了一个人的身体，说： 用人体表现肯定更加直观，先用笔来模拟鼠标。 他拿着笔在图上圈圈点点。 用户看见人体模型后，用鼠标点击或者圈出觉得不舒服的位置，然后我们跳出病症选择和说明，引导性会更强。而且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对人体进行几大体块划分，头、四肢、背、腹部等等，系统也更有统一性。 朱韵一口气说一堆，然后等李寻决定。李寻烟抽得凶，眼睛都被熏成一条缝。半晌，他回头问高建宏： 动捕系统什么时候能装好？ 安装加调试还得培训，至少一周吧。 李寻点点头。朱韵在他提到动作捕捉系统的时候心里一动，想用 MoCap 系统做动画效果。 正好用项目练手了，干学理论没用，套实践里学的最快。 朱韵点点头，他凝神思考，忽然面前一暗，抬头，李寻优美的身体出现在他面前。 你去联系柳思思。 他掐了烟，对朱韵说。朱韵停止思考。你让我联系你前女友干什么？ 让她在动画学院给我找几个做 3D 的高手，价钱随便开。 这话听得朱韵热血沸腾，价钱随便开。有了这种豪言做基础，柳思思很快拉来两个动画学院大四的学长。学长们见到动捕系统时都惊呆了。 牛逼啊，我们学院都没有。 没有是正常的，那时动作捕捉还是一项新兴技术，别说一个小小的艺术学院，全国所有高校算在一起，有这套设备的也不超过五家。朱韵偷偷瞥向李寻，其实当初引进这套设备的时候，他和高建宏也很惊讶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特别需要动捕系统的地方，但李寻最后还是力排众议买来了。李寻喜欢尝试，他总是渴求新的东西。得知能免费培训，学长们兴奋异常，学会这套系统对于他们毕业找工作来说是绝赞的加分项。两人纷纷表示报酬可以不要，一定会拿出做毕业设计的热情来完成这个项目。整个流程终于敲定，李寻又开始急速推进了。朱韵发现，自从来到基地后，他似乎被李寻传染了偏科的毛病，曾经美好的综合成绩终成梦境。所有的非专业课上，朱韵不是在写程序就是在查资料，期末前的小测验从全班第四掉到了第九。更可恨的是，李寻竟然从十一升到了十。你真他妈的稳定啊。看看成绩单上两人并排在一起的名字，朱韵愤愤不平之后对折收起。上午的英语课结束，朱韵抽空给林老头送作业，边走还边想模型渲染的事情。之前谁也没有用过动捕系统，会不会有兼容性问题啊？他觉得应该找李寻聊聊，提醒他一下，免得之后出现问题还要返工。正这么想着，楼道里一抹金脑壳一晃而过，朱韵脚下停顿。李寻，他又来找林老头问问题了。朱韵撇撇嘴，虽然他是林老头的课代表，可谁都能看出林老头更喜欢李寻一些。抱着作业来到林老头办公室，林老头正在喝茶，屋里只有他和另外一名老师。朱韵给完作业，林老头还打趣地问他， 基地现在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疑难杂症需要我帮忙诊断呢？ 还能撑。 林老头嘿嘿两声。 刚刚李寻来过吗？ 没呀。 朱韵哦了一声，跟林老头道别。从办公室出来，朱韵感到有些奇怪。那种色调的后脑勺，全校只有李寻一个人。他往刚刚李寻去的方向走了些距离。这边的办公室很少，整条廊道都静悄悄的。朱韵不自觉地放轻脚步。在最深处的教室里，他听见隐隐的说话声。朱韵前后看了看，然后鬼使神差地偷偷过去，蹲在门口，将耳朵贴在门上听。因为走廊太近了，所以就算李寻和张小贝说话声音并不大，他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 之前的事情你考虑完了吗？ 还没。 李寻，我是看你的实力真的不错，能够胜任，才向宝科公司推荐你的。宝科你也知道吧，业界非常有名的软件公司。 知道。 他们的项目很有挑战，如果顺利做下来，没准能拿到实习名额的。本来啊，人家根本不要本科生，是我连续一个多星期跑了好多趟找他们的负责人谈，才把你担保上去的。 谢谢。 噗，外面听的朱韵险些笑出声。张小贝似乎也听出李寻话里的敷衍，叹了口气。 我知道你那个基地事情多，但凡事都有主次，你不要有抵触情绪。老师是过来人，哪些项目好，对你未来帮助大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你也可以去问问林老师，看看他的看法。 李寻点点头。 好，我再考虑一下。那个，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 朱韵一惊，五官都挤到一起。你不要走得这么突然啊，给我时间撤离啊。他刚要逃跑，又听见张小贝开口。 你家里情况挺困难吧？ 啊？朱韵停下了，李寻也停下了。 你户口上是农村的吧？ 什么？虽然一开始朱韵也觉得李寻那头金灿灿的杂毛有股浓浓的乡村风，但熟悉之后，试问李大少爷那大手大脚的做派，哪点能跟农村挂钩？还是现在的乡村都升级到这个程度了？在朱韵脑子一片混乱的时候，张小贝又说： 但你上报的档案是改过的，包括你家里人联系方式、住址，还有其他所有信息。学校根本就联系不到你的亲人。你向学校申请了助学基金，学校也拨款了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过审核的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果细查的话，你的助学基金一定会被取消。而且如果校方严肃处理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当然了，老师说这些呢，只是想告诉你，老师知道你的困难。你现在又要拉项目，又要做主程，还要上课，精力肯定不够用。你来我这儿呢，就可以不用分心其他事。还是那句话，老师是过来人，知道什么对你未来发展最好。你好好考虑，不要有抵触情绪。 全世界都静悄悄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寻才轻声说： 老师。 嗯？ 你好厉害啊，我说真的。 是吗？ 朱韵默默起身离开。往后的几天里，李寻一切如常。他照常上课，照常工作，照常嘲讽他们编程里犯的低级错误。好几次朱韵提交文件的时候，都想跟他说点什么，可最终还是没有出口。又过了几天，朱韵在林老头办公室里见到了张小贝。 哎呦，我是真的没想到他这么忙。 张小贝一脸苦恼，林老头安慰他： 我知道我知道，张老师你先别急。 我怎么能不急，人事我都报上去了。哎，也怪我没有先问他一下，我就看到有好机会，心里一高兴就自作主张地给他拿下来了，谁知道他，哎呦。 哎呦，你也是好心嘛。 我好心，可人家不领情啊，现在都愁死我了。项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那边的研究生手头都有课题，我上哪儿再去找人？ 主要是李寻那孩子。 那您说，到时我怎么跟人家公司交代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